第六十回，茉莉粉剃去蔷薇香，玫瑰露引来茯苓霜。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这样忙乱，平儿笑道：“ 都是世人想不到的，说来也好笑，等几日告诉你。如今没头绪呢，且不得闲儿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，说：“ 平姐姐可在这里？奶奶等你，你怎么不去了？” 平儿忙转身出来，口内笑说：“ 来了来了。” 袭人等笑道：“ 他奶奶病了，他又成了香饽饽了，都抢不到手。” 平儿去了不提。宝玉便叫春燕：“你跟了你妈去，到宝姑娘房里给婴儿几句好话听听，也不可白得罪了她。”春燕答应了，和他妈出去。宝玉又隔窗说道：“ 不可当着宝姑娘说，仔细反叫婴儿受教导。” 娘儿两个应了出来，一臂走着，一面说闲话。春燕应向他娘道：“ 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，何苦闹出没趣来才罢。” 他娘笑道：“ 小蹄子，你走吧。俗语道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我如今知道了，你又该来质问着我。” 春燕笑道：“ 妈，你若安分守己，在这屋里长久了，自有许多的好处。我且告诉你句话，宝玉常说，将来这屋里的人，无论家里外头的，爷爷我们这些人，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，与本人父母自便呢。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？” 他娘听说，喜得忙问：“ 这话果真？” 春燕道：“ 谁在扯这谎做什么？” 婆子听了，便念佛不绝。当下来至恒芜院，正值宝钗、黛玉、薛姨妈等吃饭，婴儿自去泡茶，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婴儿前，陪笑说：“ 方才言语冒撞了，姑娘莫嗔莫怪，特来赔罪。” 婴儿忙笑让座，又倒茶。他娘儿两个说有事，便作辞回来，忽见蕊官赶出叫：“ 妈妈姐姐，为站一站。” 一面走上来，递了一个纸包给他们，说是蔷薇香，待于方官去擦脸。春燕笑道：“ 你们也太小气了，还怕那里没这个与他，巴巴的你又弄一包给他去。” 蕊官道：“ 他是他的，我送的是我的，好姐姐，千万带回去吧。” 春燕只得接了。娘两个回来，正值贾环、贾从二人来问候宝玉，也才进去。春燕便向他娘说：“ 只我进去，你老不用去。” 他娘听了，自此便百依百随的，不敢倔强了。春燕进来，宝玉知道回复，便先点头。春燕之意，便不再说一语，略站了一站，便转身出来，使眼色与方官。方官出来，春燕方悄悄的说与他蕊官之事，并与了他消。宝玉并无与从缓可谈之语，因笑问方官手里是什么，方官便忙递与宝玉瞧，又说是擦春选的蔷薇香。宝玉笑道：“亏他想得到。”贾环听了，便伸着头瞧了一瞧，又闻得一股清香，便弯着腰向靴筒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，笑说：“ 好哥哥，给我一半。” 宝玉只得要与他。方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，不肯与别人，连忙拦住，笑说道：“ 别动这个，我另拿些来。” 宝玉会意，忙笑包上说道：“快取来。”方官接了这个，自去收好，便从帘中去寻自己常使的。起帘看时，盒内已空，心中疑惑， 早间还剩了些，如何没了？因问人时都说不知，麝月便说， 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，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，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，他们哪里看得出来？快打发他们去了，咱们好吃饭。 方官听了，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。贾环见了，就伸手来接，方官便忙向炕上一掷，贾环只得向炕上拾了，揣在怀内，方作辞而去。原来贾政不在家，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，贾环连日也便装病逃学，如今得了消，兴兴头头来找彩云，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，贾环嘻嘻向彩云道， 我也得了一包好的，送你擦脸，你常说蔷薇消擦癣比外头的银消强，你且看看可是这个。 彩云打开一看，嗤的一声笑了，说道， 你和谁要来的？ 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。彩云笑道， 这是他们在哄你这香老呢，这不是香，这是茉莉粉。 贾环看了一看，果然比先时的带些红色，闻闻也是喷香，应笑道， 这也是好的，消粉一样，留着擦吧，自是比外头买的高便好。 彩云只得收了。赵姨娘便说， 有好的给你，谁叫你要去了，怎怨他们耍你，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，趁着这回子撞尸的撞尸去了，挺床的便挺床，吵一出子，大家别心静，也算是报仇，莫不是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茬来问你不成？便问你，你也有话说，宝玉是哥哥，不敢冲撞他罢了，难道他屋里的猫狗也不敢去问问不成？ 贾环听说便低了头。彩云忙说， 这又何苦生事，不管怎样忍耐些罢了。 赵姨娘道， 你快休管，横竖与你无干，趁着抓住了理，骂给那些浪淫妇们一顿也是好的。 又指贾环道， 呸，你这下流没刚性的，也只好受这些毛崽子的气，平白我说你一句，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，你当会扭头抱镜瞪着眼蹲摔娘，这会子被那些逼崽子耍弄也罢了，你明儿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？你没有逼本事，我也替你修。 贾环听了，不免又愧又急，又不敢去，只摔手说道， 你这么会说，你又不敢去，指使了我去闹，倘或往雪里告去挨了打，你敢字不疼呢？早早调唆了我闹去，闹出了事来，我挨了打骂，你一般也低了头，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，你不怕三姐姐，你敢去我就服你。 只这一句话便戳了他娘的肺，便喊说， 我肠子爬出来的，我再怕不成，这屋里越发有的说了。 一面说，一面拿了那包子，便飞也似的往园中去。彩云死劝不住，只得躲入别房，贾环便也躲出移门，自去玩耍。赵姨娘只进园子，正是一头火，顶头正遇见偶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，见赵姨娘气恨恨的走来，因问， 姨奶奶哪去？ 赵姨娘又说， 你瞧瞧这屋里，连三日两日进来的唱戏的小粉头们都三班两样垫人分量放小菜碟了，若是别一个我还不恼，若叫这些小娼妇捉弄了还成个什么？ 夏婆子听了正中几怀，忙问因何。赵姨娘悉将方官以粉作销轻侮贾环之事说了。夏婆子道， 我的奶奶，你今日才知道，这算什么事？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，宝玉还拦到头里，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来，就说使不得，不干不净的忌讳，这烧纸倒不忌讳。你老想一想，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？ 你老自己撑不起来，但凡撑起来的，谁还不怕你老人家？如今我想，趁着这几个小粉头恰不是正头货，得罪了他们也有限的。快把这两件事抓着李扎个法子，我在旁做证据，你老把威风抖一抖，以后也好争别的理，便是奶奶姑娘们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的。赵姨娘听了这话，一发有理，便说：烧纸的事不知道，你却细细的告诉我。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，又说：你只管说去，倘或闹起，还有我们帮着你呢。赵姨娘听了越发得意，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。可巧宝玉听见黛玉在那里，便往那里去了。方官正与袭人等吃饭，见赵姨娘来了，便都起身笑嚷： 姨奶奶吃饭有什么事这么忙？ 赵姨娘也不答话，走上来便将粉照着方官脸上撒来，指着方官骂道： 小淫妇，你是银子钱买来学戏的，不该娼妇粉头之流。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，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。宝玉要给东西，你拦在头里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？拿这个哄他，你只当他不认得呢，好不好？他们是手足，都是一样的主子，哪里你小看他的？ 方官哪里经得住这话，一行哭一行说： 没了香我才把这个给他的，若说没了，又恐他不信，难道这不是好的？我便学戏，也没往外头去唱。我一个女孩儿家，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？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，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，没像拜把子，都是奴婢呢。 袭人忙拉他说： 休胡说。 赵姨娘气得便上来打了两个耳瓜子，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： 姨奶奶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，等我们说他。 方官挨了两下打，哪里肯依，便石头打滚，泼哭泼闹起来，口内便说： 你打得起我吗？你照着那模样再动手，我叫你打了去，我还活着。 便撞在怀里叫他打，众人一面劝一面拉他。晴雯敲拉袭人说： 别管他们，让他们闹去，看怎么开交。如今乱为王了，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，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。 外面跟着赵姨娘来的一干的人听见如此，心中个个称怨。东燕佛说： 也有今日。 又有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方官，也都称怨。当下偶官蕊官等正在一处作耍，湘云的大花面魁官、宝琴的豆官两个闻了此信，慌忙找他两个说： 方官被人欺负，咱们也没去，气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，方争过气来。 此人终是小孩子心性，只顾他们情分上的义愤，便不顾别的，一起跑入怡红院中。豆官先变一头，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跌，那三个也便拥上来，放声大哭，手撕头撞，把个赵姨娘裹住。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，急得袭人拉起这个就跑了那个，口内只说： 你们要死，有委屈只好说，这没理的事如何使的？ 赵姨娘反没了主意，只好乱骂。蕊官、偶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，魁官、斗官前后头顶住，四人只说： 你只打死我们四个就罢。 方官直挺挺躺在地下，哭得死过去。正没开交，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。当下尤氏、李纨、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，将四个喝住，问起缘故，赵姨娘便气得瞪着眼粗了筋，一五一十说个不清。尤李两个不答言，只喝进他四人。探春便叹气说： 这是什么大事？姨娘也太肯动气了。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， 怪到丫头说不知在哪里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，快同我来。 尤氏李氏都笑说， 姨娘请天上来，咱们商量。 赵姨娘无法，只得同他三人出来，口内由说长说短。探春便说， 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些玩意儿，喜欢呢和他们说说笑笑，不喜欢便可以不理他，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狗抓咬了一下子，可恕就恕，不恕时也只该叫了管家媳妇们去说给他去责罚，何苦自己不尊重，大吆小喝是来体统。你瞧周姨娘怎不见人欺他，他也不寻人去。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馅儿，别听那些混账人的挑唆，没得惹人笑话，自己呆白给人做粗活，心里有二十分的气，也忍耐这几天，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。 一席话说的赵姨娘闭口无言，只得回房去了。这里探春气得和尤氏李纨说， 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，这是什么意思，值得吵一吵，并不留体统，耳朵又软，心里又没有计算，这又是拿起没脸的奴才们的调停，捉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。 越想越气，因命人查是谁挑唆的，媳妇们只得答应着出来相视而笑，都说是大海里哪里寻真去，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唤来盘结，都说不知道，众人没法，只得回探春。 一时难查，慢慢访查，凡有口舌不妥的，一总来回了责罚。 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，可巧爱官便悄悄地回探春说， 都是夏妈和我们素日不对，美美的造言生事，巧儿赖偶官烧纸，幸亏是宝玉叫他烧的，宝玉自己应了，他才没话说，叫我与姑娘送手帕去，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，叽叽喳喳的，见了我才走开了。 探春听了，虽知情弊，亦料定他们皆是一党，本皆淘气异常，便只答应，也不肯据此为实。谁知夏婆子的外孙女儿婵姐儿便是探春处当役的，时常与房中丫鬟们买东西呼唤人，众女孩都和她好。这日饭后，探春正在上厅理事，翠墨在家看屋子，因命婵姐儿出去叫小妖买糕去。婵姐儿便说， 我才打扫了个大园子，腰腿生疼的，你叫个别的人去吧。 翠墨笑说， 我又叫谁去，你趁早去，我告诉你一句好话，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。 说着便将爱官告诉他老娘话告诉了他。婵姐听了忙接了钱道， 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，等我告诉去。 说着便起身出来，至后门边，只见厨房内此刻守闲之时，都坐在阶梯上说闲话呢，他老娘亦在内。常儿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，他且一行骂一行说，将方才之话告诉与夏婆子。夏婆子听了又气又怕，便欲去找爱官问他，又欲往探春前去诉冤。常儿忙拦住说， 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，这话怎的知道的，可又叨叨不好了，说给你老房着就是了，哪里忙到这一身儿。 正说着，忽见方官走来，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， 柳嫂子，宝二爷说吃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，只别搁上香油弄腻了。 柳家的笑道， 知道，今儿怎遣你来了，告诉我这么一句要紧话，你不嫌脏进来逛逛不是。 方官才进来，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拖了一碟糕来，方官便细道， 谁买的热糕，我先尝一块。 常儿一手接了道， 这是人家买的，你们还稀罕这个。 柳家的见了忙笑道， 方姑娘你喜吃这个，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， 他不曾吃，还瘦在那里，干干净净没动呢。说着便拿了一碟出来，递于方官，又说： 你等我进去替你炖口好茶来。 一面进去，现通开火炖茶。方官便拿了热膏，问到长儿脸上说： 稀罕吃你那膏，这个不是膏不成？我不过说着玩罢了，你给我磕个头我也不吃。 说着便将手内的膏一块一块的掰了，试着打雀玩，口内笑说： 牛嫂子你别心疼，我回来买二斤给你。 小婵气得怔怔的，瞅着冷笑道： 雷公老爷也有眼睛，怎么打这作孽的？他还气我呢，我可拿什么比你们？又有人进贡，又有人做干奴才，溜你们好上好，帮衬着说句话。 众媳妇都说： 姑娘们罢呀，天天见了就估计。 有几个灵透的，见了他们对了口，怕又生事，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了。当下长儿也不敢十分说他，一面咕嘟着去了。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，忙出来和方官说： 贾儿那话说了不曾？ 方官说： 说了，等一二日再提这事，骗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。贾儿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？她到底可好些？ 柳家的道： 可不都吃了，她爱的什么似的，又不好问你再要的。 方官道： 不值什么，等我再要些来给她就是了。 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，今年才16岁，是厨艺之女，却生的人物与平喜、子婴皆类，因她排第五，因叫她五儿，因素有弱疾，故没得差。既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的丫鬟差清人多，且又闻得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，故如今要送她到那里应名儿，正无头路。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，他最小一殷勤，服侍的方官一干人比别的干娘还好，方官等亦待他们极好。如今便和方官说了，让方官去与宝玉说，宝玉虽是依允，只是近日病着，又见事多，尚未说得。前言少述，且说当下方官回至怡红院中，回复了宝玉。宝玉正在听见赵姨娘私吵，心中自是不悦，说又不是，不说又不是，只得等吵完了，打听着探春劝了他去后，方从恒芜院回来，劝了方官一阵，方大家安妥。今见他回来，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刘五儿吃去，宝玉忙道： 有的，我又不大吃，你都给他去吧。 说着命袭人取了出来，见瓶中亦不多，遂连瓶与了他。方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。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，在那边鸡饺子上一带地方逛了一回，便回到厨房内，正吃茶歇脚，方官拿了一个5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，迎亮照看，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，还倒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。母女两个忙说： 快拿旋子烫滚水，你且坐下。 方官笑道： 就剩了这些，连瓶子都给你们吧。 五儿听了方知是玫瑰露，忙接了，谢了又谢。方官又问他： 好些？ 五儿道： 家精神些，进来逛逛，这后边一带也没什么意思，不过见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，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。 方官道： 你为什么不往前去？ 柳家的道： 我没叫他往前去，姑娘们也不认得他，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，又是一番口舌，明儿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，怕没有人带着他逛了，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。 方官听了笑道： 怕什么，有我呢。 柳家的忙道： 哎呦呦，我的姑娘，我们的头皮儿薄，比不得你们。 说着又倒了茶来。方官哪里吃这茶，只漱了一口就走了。柳家的说道， 我这里站着手，五丫头送送。 五儿便送出来，因见无人，又拉着方官说道， 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？ 方官笑道， 难道哄你不成？我听见屋里正经还赏两个人的窝，并没补上，一个是红玉的，连二奶奶要去还没给人来，一个是坠儿的，也还没补，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。先因平儿美美的和袭人说，凡有动人动钱的事，得挨的一日且挨一日更好，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法子呢，连她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，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，何苦来往往里碰去？倘或说些话驳了，那是老了倒难回转，不如老太太她的心闲了，平时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说，没有不成的。 五儿道， 虽如此说，我却性急等不得了，趁如今挑上来了，一则给我妈争口气，也不枉养我一场，二则天上月钱，家里又从容些，三则我的心开一开，只怕这病就好了，便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。 方官道， 我都知道了，你只放心。 二人别过，方官自去不提。单表五儿回来，与他娘深谢方官之情。他娘应说， 再不沉望得了这些东西，虽然是个珍贵物，却是吃多了也最动热，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，也是个大情。 五儿问， 送谁？ 他娘道， 送你舅舅的儿子，昨日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，如今我倒半盏与他去。 五儿听了半日没言语，随他妈倒了半盏子去，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橱内。五儿冷笑道， 依我说，竟不给他也罢了，倘会有人盘问起来，倒又是一场事了。 他娘道， 哪里怕起这些来，还了得了，我们辛辛苦苦的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，难道是贼偷的不成？ 说着一径去了，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，他侄子正躺着，一见了这个，他哥嫂直男无不欢喜，现从井上取了凉水或吃了一碗，心中一畅，头目清凉。剩的半盏用纸覆着放在桌上，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走来问候他的病，内中有一小伙名唤钱怀者，乃系赵姨娘之内亲，他父母现在账上管账，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，因他有些前世尚未娶亲，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儿标志，和父母说了欲娶她为妻，也曾央中保媒人再次求告，柳家父母却也情愿，怎奈五儿执意不从，虽未明言，却行止中已带出，父母未敢应允，近日又想往园内去，越发将此事丢开，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来，自向外边择婿了。钱家见他如此也就罢了，怎奈钱怀不得五儿，心中又气又愧，发恨定要弄取成配，方了此愿。今也同人来瞧望柳植，不拘柳家的在内。柳家的忽见一群人来了，内中有钱怀，便推说不得闲，起身便走了。他哥嫂忙说， 姑妈怎不吃茶就走，倒难为姑妈记挂。 柳家的阴笑道， 只怕里面传饭，再闲了出来瞧侄子吧。 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，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，至墙角边递于柳家的，又笑道， 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，谁知这五日一班竟偏冷的，一个外财没发，只有昨儿有越冬的官来拜，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， 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做门礼，你哥哥分了这些。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，所以担起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，不知怎么弄出这怪重的白霜来。说第一用人乳和着，每日早起吃一盅，最补的。第二用牛奶子，万不得滚白水也好。我们想着正以外甥女儿吃，原是上半日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的，她说锁着门，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。本来我要瞧瞧她去，给她带了去的，又想主子们不在家，各处严谨，我又没什么差事，有药没紧跑些什么。况且这两日风声，问那里头家反宅乱的，倘或沾带了倒值多的。姑娘来得正好，亲自带去吧。 柳氏到了生寿，作别回来，刚到了角门前，只见一个小妖笑道： 你老人家哪里去了？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，我们三四个人都找你老去了，还没来。你老人家却从哪里来了？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，我倒疑心起来。 那柳家的笑骂道： 好猴崽子！ 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